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谈到和平跟和睦啊。正如上礼拜我问各位啊，用一个字来描述去年到今年，啊、各位提到了啊，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很多，就是这个战争 war， 而不仅是一个字 war， 而是 wars， 有很多的战争发生在世界啊各地。那我们最期盼的啊，就是 shalom， 就是和平，就是平安。所以你看见每年都有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来颁发啊，去年颁发了给两位，一位是马拉拉啊，这位巴基斯坦的一个啊年轻女孩子，她为了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她是一个穆斯林，但是她是妇女，不允许来在她的国家没有办法受教育啊。另外是另外一位印度的啊一位先生，他争取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啊，因为在印度很多儿童必须因为家境缘故去工作，以至于甚至政府也没有保护这些儿童，让他们在儿童的时候不需要成为所谓童工哈。啊，我们看见每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目的希望这些人带来世界的和平。那一件事情各位也许不知道哈，就是上个礼拜1月27号，1月27号是这个 Auschwitz 啊，这个集中营解放70周年啊。因为我有订阅一些网络的报纸，特别是啊犹太啊人或是以色列人的报纸，他们纪念啊这个啊70年啊这个集中营。其实我一些影片都贴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啊，各位可以去看啊。我们知道在二次大战当中犹太人有多少人死亡丧生在集中营当中，有600万人， 6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in World War II， the Jewish people were killed。 那光是在这个波兰的这个集中营啊，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有超过110万人啊。各位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做出来就纪念说啊，如果今天我们要为这600万人来默哀的话，一个人默哀1分钟啊，你要为600万人来默哀，你要花多久的时间？多少分钟？就是600万分钟嘛哈，600万分钟多长的时间？几年？ 数算 啊，要问胡林啊啊。It will take over 11 years to meditate those who were passed these 6 million people， 超过11年的时间都还不够啊，你要为这些在战争当中被屠杀的犹太人啊，啊，就有这样子报道哈，啊，他们就访问这些幸存者，就是70年的时间长不长啊？在座各位有多少人超过70或接近70岁了啊？还没有啊，70岁。How many of you are over or close？ 没有啊 ，70 years old。啊，哎，蔡哥有吗？没有吧？ 一个月。 所以70年长不长啊 ？It's a long time. 70 years is not a long time, right？ 呀，像我们前妈妈都已经96岁了 ，Grandma Chen already 96 years old。所以70年前对人类历史是多么短暂，可是可不可以想象，在70年前，不仅是在欧洲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在中国也有大屠杀啊，在南京，就国内也开始要每年纪念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个网站，他就说 ：“I will not forget. Yes, we will forgive, but we cannot forget.” 不是说我们要有这个仇恨，而是说我们不能忘记在人类历史里面 发生过这个事情，才距离短短不过70年，在座各位已经很多人70岁或接近70岁了，我们不能忘记人类曾经做过这么邪恶的事情，因为我们这几次都谈到 peace, how to make peace, how to become a peacemaker, 可是你发现人类却在上个世纪啊，或是有人类历史以来啊，不断的彼此的残杀，而且因着我们的武力武器更精良啊，我们可以杀害更多的人。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啊？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耶稣的榜样。We like to see the example of Jesus Christ, how do he face violence? 耶稣如何面对暴力？首先啊，刚才各位读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来祷告。耶稣知道他即将要面对最大的一个试炼，也是试探啊。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耶稣要被出卖，耶稣要被逮捕，耶稣要被鞭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受到最大的一个羞辱，不仅是肉体上，也包括他的心灵上。那耶稣如何预备自己？ How Jesus prepare the suffering he will face? 耶稣如何去面对？耶稣花整晚的时间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来祷告，这也是我们今日的处境啊，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艰难苦难。 We will face suffering。 那我们现在预备什么呢？我们是预备更多的武器吗？啊，像有的国家发展这个核武啊，伊朗啊发展核武，印度也希望有啊，以前有冷战啊。面对试炼的来临，耶稣是花最多的时间在这个一个与神同在啊，客西马尼园里面来祷告。为什么耶稣要来祷告？他说，他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Watch and pray so that not falling into temptation。 有什么 temptation 呢、啊、有什么迷惑，有什么试探来临？我们可能会当试探来临，比如说信仰的逼迫来临，我们会有什么样试探？算了，我保命在先吧哈、啊。今天如果 IS 要我改信回教啊，要不然我要被杀了，我可能会 compromise my faith 啊。This temptation。还有什么试探我们会面对啊？ 报仇 ，对啊，威风两个都答对了，真好。Good, good。 满分。 对，待会看到这个仆人哈、啊，耶稣的门徒当中哈、啊，可能就是彼得了，就拿动刀了哈、啊，动刀了，我要反抗，我要动武了啊，为了信仰缘故而动武。我们遇到这两种试探，一种就是我的信仰就妥协了 ，compromise my faith, or we choose violence to against our faith 啊，所以我们遇见这样的试探，所以耶稣要他们祷告。因为这是世人常用的方式，要么我就是放弃我的信仰，要么我就是用武力的方式去争取我的信仰。耶稣说，不，我们来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怎么样，心灵愿意，我们的肉体却容易软弱。我们肉体真的会软弱，特别在病痛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影响。但是祷告的过程里面，神可以坚固我们的心。所以耶稣不是去预备更多的兵器，他的兵器他的武器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上礼拜提到了神的话是兵器 weapons, our weapon is our prayer and the God's word. So how can we prepare for the suffering in advance? 如何去面对？我们先来祷告。我想我们可能真的是祷告的不够啊，教会也会遇见困难危机，我们个人也会，家庭也会啊。我们先要来倾听祷告，然后呢，耶稣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是怎样的祷告？ Which kind of prayer Jesus made? It's a prayer of surrender. 是一个降服的祷告，不是照着我的心意。常常我们希望祷告是神照着我们的心意成就成全，主啊给我这个工作，主啊给我这个学校，主啊给我这个生意，主啊改变我的配偶。 We pray that God will change others, change circumstance for us according to our will. But Jesus prays like that. May your will be done. 希望你的旨意成全，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大有信心的祷告，愿知道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像刚才我们灵师姐妹带我们唱的，神的旨意是好的，天如何高过地，神的旨意也高过我们的心意。这样的祷告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因为神在掌权，在掌管。所以耶稣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暴力事件、武力，耶稣先来祷告，接着祷告。第二点，我们看见耶稣面临的是什么事情啊？耶稣被出卖，被背叛。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人， three different kind of people 啊。When Jesus was betrayed， 第一个人是谁啊？犹大。Which kind of this person？ 犹大啊，他是门徒当中的一位。Are you surprised？ 啊，耶稣门徒当中会有人来出卖他。啊，跟随耶稣，这十二个人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人。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特别在逼迫来临的时候，有人就选择辩解了，通风报信去了。犹大，犹大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他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好像关心贫穷人，其实他是关心他自己的钱财。所以看见犹大这个人，而且后来他用亲嘴做暗号来出卖耶稣，你会发现一个最亲近的人出卖你，那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对一个夫妻家庭而言，可能 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背叛你，或是你最好的朋友背叛你，那是一个最大的痛苦。耶稣被背叛，耶稣也曾经经历过如何被人背叛。然后我们看见还有一群人，第二群人就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priests and the elders， 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啊？哎，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为什么要来捉拿耶稣？ Why they come to catch Jesus, persecute him？Why？ 他们利益冲突。 什么利益冲突？ 他们权力被人民跟随耶稣。 哦，人民跟随耶稣了。就上礼拜讲到为什么冲突来源，因为 power 权力，对吧？他们觉得耶稣会不会取代了他们？啊，不是因为耶稣教导的没有道理 ，It's not because Jesus his preaching didn't make sense， but because they are jealous， 他们嫉妒耶稣，他们嫉妒耶稣。然后他们给耶稣怎样的一个罪名啊？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这是亵渎神的。所以他们是为了宗教的原因，可是他们却运用了政治的权柄。你看到第三群人，他们是拿着刀棒来的。 OK， 祭司长长老他们自己不带刀不带枪啊，可是跟随他的人却是武装带着刀剑。各位看见什么事情？ 政治介入。 政治介入，还有呢？军事的力量介入。当信仰的动机不够单纯，而且我刚才讲了最大的试探嘛，啊，人喜欢透过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些祭司这些长老 为了信仰宗教的理由或是政治理由，他们要动用武力。我应该说这个是历史上发生常常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在中世纪啊，上次提到十字军好像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但是更多是政治跟军事的缘故，他们透过军事的力量来征服，带来很多的后遗症。或者说天主教也好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对一些他们认为的异端，他们有所谓的宗教裁判所啊，或是有许多人被当作是女巫而烧死啊，类似的情景也是一样。当时的这些犹太教的祭司，他们并不认识主是弥赛亚，他们想要透过武力的方式。但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他，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可以使用武力吗？像今天 IS 一样。耶稣怎么回应他？第三，的确了，他们带着武力来了。那耶稣说了几句话是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一个，耶稣怎么说啊？他说 Do what you can for friend， 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做吧。这个朋友指的是谁啊？耶稣称犹大为朋友。为什么耶稣称犹大为朋友啊？耶稣在被卖之前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只是称呼我为主人，好，我愿意称呼你们为朋友啊，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对吧？耶稣对待犹大仍然称呼他为朋友。第一点，一个出卖你的人，即将出卖你的人，耶稣仍然称呼他为朋友。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当然知道哈。对，一个抵挡我们的人，不管是回教徒、巴勒斯坦人，他们仍然有机会认识神，重生得救。今天在巴勒斯坦，上次有一个照片给各位看，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啊，80%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当中有神学院、有基督徒、有牧师在当中啊，所以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就像上礼拜讲到撒玛利亚人一样啊，他们仍然有得救的机会。但是耶稣说，你所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所以请问，犹大出卖耶稣是犹大做的决定呢，还是神吩咐他这么做？因为有一些异端出来说啊，这个犹大好像是英雄啊，因为他好像成就了神的工作、神的计划，他出卖了耶稣。真不是啊，是你要做的事情你去做吧，是犹大自己选择做的这个事情。只不过在圣经的预言里面，预言这件事情神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犹大要为这个事情负完全的责任啊，而不是像有一些书上说叫犹大福音啊，说啊犹大是因为啊耶稣叫他这么做的啊，耶稣说你出卖我吧，然后我就被卖了啊，这是所谓的本末倒置。耶稣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吧，是犹大自己做的。那后来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啊，也许就是彼得，他就抽起刀来怎么样，把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下来。那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怎么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拒绝用暴力来保护自己，当他受到信仰的逼迫的时候。那耶稣说，我现在难道不能够求神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所以耶稣是软弱的吗？耶稣是没有能力动用武力吗？这个十二营的天使啊，也许各位当兵知道有多少人，其实不用十二营，各位看旧约，当神透过天使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啊， 那样大的一个恐惧啊。神有武力，神有武力啊，但是耶稣选择不动用武力。当他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说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应验，也就是耶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即使被逼迫被杀害。所以上礼拜我们就提到了啊，这个金恩博士他这个六点啊，他向谁学的啊？不是向印度的甘地学的，他是向耶稣学的。上礼拜读了前三点，提到了一个，我们不使用暴力，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反而是因为我们的刚强，耶稣的刚强啊，他选择不惧怕，选择不用武力。还有呢，不使用武力的目的是为了 redemption and reconciliation， 是为了救赎，是为了和好的缘故。而且我们是要击溃邪恶，人性的邪恶，而不是要来杀害人的生命。当然不使用暴力包括了我们已经预备好可能会接受苦难，接受苦难。不使用暴力也不光只是不使用外在身体的暴力，也包括我们没有这个内心的这样子的仇恨在当中。最后我们为什么选择不使用暴力？因为我们相信幕后神有他的公义彰显，我们知道幕后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最后不仅没有使用暴力，他还做了一个更积极的事情啊，在路加福音22:48-51，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Jesus healed the person who was caught by his ear。 耶稣医治了他的仇敌啊。我看到一些报道，看到一些以色列人，看到巴勒斯坦人，他们进入巴勒斯坦的地区去医治他们，去服侍他们，透过医疗，透过短宣啊，透过居家的看护去医治他们，去服侍他们。不管他们是穆斯林，不管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去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来祷告。这是基督徒所做最积极的事情。耶稣祷告，耶稣饶恕，耶稣爱他们，来医治他们。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下礼拜我们就要提到了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这是否互相矛盾？因为我们相信最终的公义的彰显不是在于啊我们征服某一个国家，使用某个暴力啊，而是神来审判。正如约翰福音13:33哈，这段经文我们待会要来背，我们先一起来读。好，预备，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平安在哪里？平安不代表我们不会遇见苦难，平安是我们会遇见苦难，甚至刀剑的逼迫啊，在信仰上的逼迫，可是耶稣已经得胜。耶稣得胜的方式不是透过武力的方式，是透过他爱仇敌，为仇敌来祷告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啊！也许我没办法得着所谓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很多诺贝尔和平奖只是透过订立合约的方式，后来和平不见得真的达成，但是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到真正的和平，为那些亏负你的人祷告，背叛你的人祷告，这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一个妻子要为有外遇的丈夫来祷告，要饶恕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战争，不管是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甚至可能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冲突跟征战。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面对，让我们效法主耶稣你自己的榜样。主，你花最多的时间来祷告，来寻求神，在祷告当中得着能力，得着恩典，得着安慰，以至于我们在试探试炼当中不至于灰心，不至于丧胆，甚至我们可能会被背叛，受到逼迫啊，我们身体也可能遭受到各样的痛苦啊，可是我们的信心依旧在主你的身上。主，帮助我们也学习为那些敌对我们的人来祷告，求神亲自的来改变他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